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亲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这几年，随着国家政策的利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创业潮。在创业大军中，不乏一些外表看起来很娇弱的女生。套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偏选择拼实力闯天下。本期故事的主人公管颖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创业，他是怎么想的？在创业的道路上，他经历过哪些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收获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管颖的故事。她本是家中的小公主，从小顺从长辈的意愿，是个十足的乖乖女。大学毕业后，按照父母的安排进入一家公司，过着旁人看来稳定舒适的生活。然而怎样的一个机缘让他突然萌生了辞职创业的想法？在家人的极力反对下，谁会成为他的救命稻草、战略同盟？几度创业，几度均以失败告终，这条路该如何走下去？从租赁别人的一个小格子起家，到如今开有8家实体店的女掌门人，一路走来，她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人生？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管颖讲述她的创业故事。管颖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你现在是自主创业。 对。 我看你也很年轻啊，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走上了这个创业的这条路。 对对对。 可以说就是这种感觉哈，它是不是跟上班是不一样的？就是更吸引你的东西是什么？ 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更直接。 不受那么多的约束。 约束，对对对。 你这么漂亮一姑娘，你怎么喜欢简单粗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原因促使你走上这个创业的这个道路呢？ 刚开始的时候吧，也是大学毕了业，家人就是安排了一个国企的工作。 哦， 那个时候呢，就可能就认为也就这样了。然后每天、每周、每月、每年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这种上班回家，就是两点一线。那可能觉得年轻人嘛，如果说一直是这样的生活的话，可能跟我想要的生活还是差得太远了。 是吧？ 对。 这是谁教给你的？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时候你头脑里头有很清晰的这种想法吗？ 有。也可能是因为父母，因为我爸爸是做生意的。 哦，他有一个榜样在前边。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是在想啊，一边过着那两点一线的上班的生活。 对。 一边在想着，哎，为什么他那样？ 对对对 对。 我就不能那样。 对，是是是。 那当时你把你就是说这个想法哈，跟他们交流过吗？ 交流过。对。 你提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非常反对。他们非常非常反对。 就是他们其实 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经历，但是他不希望你也去经历。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个毕业之后那个工作是父亲还是母亲帮你找的？ 父母帮忙找的。哦，对对对。 他们希望你安安稳稳的。 对对对， 这个平平静静的。 对对对， 这样去生活。 对对对，是的。 是不是家里有一般有女孩的家长啊，可能大多数都有这种想法。 这点我还不太清楚啊。 不希望这个孩子太奔波。 对对对， 太劳苦了。 对对对。 但是相反的话，你却觉得就是自己去闯一闯更有吸引力。 对，我觉得会更不一样吧。 老是两点一线啊，他慢慢的就乏味了。 对对对。 你当时就是上学的时候学什么样的专业呢？ 我那个时候是学的中医类的。 中医学院呢？ 啊，对 啊，医护这方面。 对对对对对对。 哎，那还是比较这个适合你现在创业的这个项目。 对对对，是的。 但是毕业后安排的那个工作，好像跟你学的那个专业不是 一样 的。 样对对对，那个时候被安排在工程类的公司。 哦，工程类的公司。 对对对 对, 对， 好像还是做预算员。 对，做预算员，等于说是从零开始，然后开始学，每天要跑工地。 这预算员好像就是，这工程它。整个的他需要多少的资金啊，这些成本是多少，他可能去偏重于这方面的。 对对对，偏重于这方面。 那也是有点为难你。不如这个就是你的本专业的东西让你接受起来更快一些。 对对对对，是的。 所以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促使你想要 创业。对。 那你现在创业的这个方向和你当初在学校学习的专业反而吻合了。 是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能给大家也介绍介绍，分享给我们吗？ 可以，没问题。我主要是做的是女孩子嘛，是做减肥这一块儿。 哦， 因为我自己也是立志于减肥很多很多年了。 你立志于减肥？我们是一个广播里边只能听到声音的节目啊。如果说有图像，大家能看到你的话，就会觉得你有点就是。过分啊，你根本不需要减肥嘛。 没有没有。 但是在这个女孩的这个圈子里啊，就是你们女孩的世界里，啊， 对对对，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对对对，永恒的事业。所以就从事了这方面了。 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市场需求， 可以这么说， 是吧？ 对，这个是刚需。 你创业的时候肯定也会想到我做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哈，或者说我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对 它能够让大家接受，能有更多的人认可。 对对对， 咱说的最俗点吧，总得赚钱。 对对对，是这样的。 在这个就是选择了方向以后，那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因为咱们一说创业哈，这俩字儿这也很简单。 对， 也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像这种跟你一样年轻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想法。 对， 但是具体怎么做的话，恐怕在最初的时候，好多人都是茫然的。 是的，是的。 你就是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你当时去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其实我刚开始也是很迷茫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想，在工作的时候，那会儿还在国企工作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做什么呢？当我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因为家里头也是中医世家嘛，然后可能给到我一些帮助。 哦， 但是我也失败了，头几次创业也是以失败而告终，告终的，是这样的。 也不是说一下就这个 全都不好了。对对 对， 不是这样的。 嗯， 那个时候就在想，刚开始也是基本上做的这几次也都是以中医为这个就是为主的。然后慢慢的才形成了我现在要做的这条路。 你等于一开始决定自己创业的时候呢，就先把那个预算员的那个工作就辞了。 辞了。 辞了以后等于就是说你完全的需要依靠你的这个创业的 各种灵感。 哎，对，来维持你的生活。 对对对， 你必须要把它做成。 对 对, 对。 但是一开始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啊。 对，比较艰辛。 你还记得你有几个项目是没做成的，失败的？ 没做成的好多，我最起码有六七个。 六七个。 对，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当时想说辞去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已经不同意了。家人说，可能你觉得这份工作如果说做的不开心的话，那 咱 们可以换一 个。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毅然决然的还是决定要创业。 就是家里所有的成员，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不支持你。 没有人支持我。 没有人支持你。 对。 可是我听说你的小姨还是比较理解你的。 对，那个时候他不仅理解我，而且他跟我一起投身创业这条路。 哦， 对， 你们俩算是合伙人。 对，算是。 他是以前有这个创业的经历吗？ 嗯，他没有，他是多年的中医大夫，老中医大夫。 他是有这个中医的这个工作的。 对，他是有从业经验的。 哦，那一起创业呢，他也辞职了吗？ 全辞了。我们两个可以说是怎么说呢，是全力以赴吧，飞蛾扑火式创业。 哦， 对。 那也不能说所有的家人都不同意啊。 对， 至少有小姨和你站在一条战壕里。 对。 你们一起来去做这个创业的这个工作啊。我看这个就是介绍你的一些资料里说的，你开过格子铺， 对 啊，做过化妆品，甚至还做过微商， 对， 是吧？格子铺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情况啊？ 这个呢，是那个时候是我当时还在国企工作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刚好手头朋友有一些资源，做这个化妆品的这个资源，那他跟我讲过说可以在这边就是说一起合作一下。我当时因为刚开始在国企手头也没有太多的资金，就刚好有这个格子铺这个念头，而且那个时候是有这样的这种应该是风靡校园的这种营销模式。 不是，这个格子铺不是说一个店铺卖格子或者卖格子布什么那种。 不是的。 它是一个经营模式。 对，它就相当于是整个店，它会划分出一小格一小格当，然后租给你。 哦，就是在人家的店里你租一个格子。 对，我卖我自己的产品。 还都不是一个柜台。 对。 是一个 小格当。 有多大的？ 大概的话也就是20-30厘米。对。 宽。 对。 啊。 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去怎么把这个小小的空间把它摆饰得很漂亮。 哦， 对， 然后里边是 放我们的产品， 卖的产品是化妆品， 对，护肤品，化妆品。 那谁在那儿站柜台呢？ 他是有专人的。 哦， 其实 人家那个专门有人在那儿给你卖。 对，而且我们还要想怎么去讨好这个售货员。 那你要是跟他要搞好关系，要不然他不给你接待顾客。 对， 那个时候这个属于一种业余的状态。 对，业余的状态。 包括微商其实也都是业余做。 对， 在那个微信的 平台上去。对， 那个也得是花费一定的精力哈，但是它是应该算是一种尝试。 对， 哎，这个就是就算不成吧。 对， 应该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对， 这个是归结于你那个所谓的失败的这个行列里边吗？ 这个不算， 啊那个、 这个应该算是我创业之初的一个小萌芽的一个想法。 就是那个在那个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尝试， 对，萌生了这样的一个。 然后真正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得拿出 决心、 资金、决心， 对， 去做一个实体的。 对。 一开始就是这个减肥的项目吗？ 不是的， 不是，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以这种养生的这种理念去走的。 哦，你是给大家带来一种养生的产品呢，还是说养生的办法呢？ 还是主要是以这个服务为主。 服务。 对。 因为你是学中医的哈。你所谓你们这个养生的服务，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是类似于说理疗啊、按摩呀，这个一些中医的这个手法呀，是这样的吗？ 我们是通过仪器，那个时候是， 哦， 对，主要是通过仪器，然后剩下的还有就是说针灸，然后拔罐儿，之类的这种， 比如说什么调理亚健康状态什么这种， 对， 啊， 调理亚健康状态， 那怎么还会失败呢？这种的不是需求量很大的吗？你就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他可能都会需要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咱们也不能完全说是治疗吧，它就是一种健康养生的这种需要啊。 我觉得是营销这一块吧。 哦， 对，营销这一块，因为我们对产品其实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社会可能它对于营销的这个策略更侧重一些。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可能对商科这一类又不是科班出身， 嗯， 所以会差一些。 因为一个是你基本上就是上学的时候的一些知识， 对。 然后小姨那边呢，她也是一直做医生，在医院里的一些经历。还没有一个做生意的所谓的生意经， 对，是这样的 啊，所以遇到一些困难啊， 对， 咱们说俗一点吧， 嗯， 赔钱了， 对，赔钱了， 把这个投资的钱没有赚回本来啊， 对， 更甭说盈利， 对， 这可能归结为失败， 对， 但是失败了以后，那你为什么又？还是在这条路上继续走，而没想到说我干脆我还回去吧，我回到那种安稳的状态去。 我可能是比较轴的那一类人。对，比较轴的。 嗯。 如果一件事儿如果做不成的话，我可能有的时候会过于偏激一些， 嗯， 那个时候。 你就是说你认准了一个方向，你就一定要走下去。 对，我觉得就是那股韧劲儿吧。 嗯，刚开始的时候辞职的时候，你应该也很年轻，刚开始工作没两年吧？ 对，没两年。 那个时候就是还是 很青涩， 对，胆子也大， 对， 也不是说特别的这个着急，因为我年轻，我还有机会， 对、 嗯。但家里人替你着急， 非常着急那个时候， 他们这个有没有劝过你？ 劝呐，那个时候每天都在劝。然后我奶奶也说，哎呀，你要不想，就是不想工作了，咱们再换一个，是吧？你看你现在工作都没有，对象都没有，就很着急这种状态，所以家里面人都会很反对。 对，所以这个也需要你去做工作，得到他们的理解， 对， 让他们继续的来支持你。 对。 现在他们当然对你应该是一个比较肯定的态度了吧？ 对，很肯定。非常肯定。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怎么去跟他们讲才能让他们明白，才能允许你或者说支持你继续走下去。 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说太多的东西，只不过我的态度很坚决。再加上其实可能家人他们对于我们的成长这个道路上更多的是平等还有民主。可能我更加的坚持和坚定的时候，他们也看到我的态度了，所以他们也就软下来了。 毕竟还是以你的这个兴趣， 对， 或者说你能够最喜欢的方式去工作， 对， 他们这个还是理解你的， 是这样的。 那当然了，就是这个创业，咱们一说都需要一些启动的资金， 对， 你比如说这一次没有成功，那这个资金就收不回来了， 是的。 那下一次再重新启动的话，那你还得去筹集， 是的。 你是靠什么力量去筹集这个资金的？是跟家里人，还是跟朋友，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渠道啊？比如说一些贷款呀什么的。 我其实很感谢我母亲。对我反对最强烈的也是我妈妈。但是对我支持最大的也是我妈妈。 她怎么就转变了呢？ 还是那样，从小到大吧，其实我的态度一直很坚决的情况下，她还是比较同意我的很多很多的想法的。 就是还是对你的爱吧，应该说，他反对你也是因为爱你， 对， 怕你受苦， 对， 怕你失败， 对， 支持你呢也是因为爱你， 对， 希望你成功， 对， 就是说妈妈拿出自己的积蓄， 对， 来 嫁妆费 啊，来这个辅助你创业， 对， 做到第几次的时候就稳定下来了呢？ 基本上应该是第七次吧。 第七次啊？ 对，第七次的时候。 这个从第一次到第七次之间大概经历了，咱们说啊，就是五六次的失败。这个持续的时间有多长？ 这个速度还挺快的，不到一年的时间。 不到一年的时间。 对，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是在不停的在开业，不停的在 寻找项目， 不停的在换项目， 对，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挺不容易的。 对， 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去换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它是怎么来确定的？是你们，比如说你和小姨两个人自己研究出来的，是一二三四五，还是说要去这个找去别的地方去把它给拿来或者借鉴过来呢？ 我们其中是有自己研发的产品， 哦， 也有代理的产品。但发现还是那句话吧，这条路是走出来的。 所以就是过程中我们会总结经验，总结我们的失败的经验， 嗯， 然后不断的去完善我们自己的路。 哦， 对， 哎，你说你这个就是咱们把它理解为一个店， 嗯，对， 是这样的吧？ 对对对。 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店呢？ 就是以中医减肥为主， 嗯， 然后我们面对的这种客户群体的话，也是男女老少， 嗯， 啊，主要以减肥，说的通俗一些，减肥为主， 嗯。你有一个地址， 对 啊，然后呢有一个门面， 对， 然后会接待这个来寻求服务的客户， 对对对，是这样的， 哦，那就是一个还是实体店的经营的形式， 对对对， 嗯， 对， 那就是说每一次这个比如说减肥的这个训练也好，或者说这个养生的方法也好。这个他们都需要到你的这个店里来， 对，他是，哦，是的，是这样的。 你说男女老少都可以， 嗯， 啊，也不是专门针对年轻的女孩子的这种。 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们主要还是从事的减肥嘛， 嗯嗯嗯， 其实减肥现在它对于这个市场来说，它是一种刚需， 哎， 它是对于健康的一个需求， 嗯， 它不界限于只是女士， 嗯。 对， 而且你们和那个一般的那种美容的机构，他们所做的这个也有减肥的啊， 嗯嗯， 它还不一样， 对对对， 因为你是根据你的中医的方法和原理， 对， 也用一些中医的一些中药啊，或者是一些手法， 对，嗯， 可以这么理解的， 是这样的 啊， 对。 那这个就是最后稳定成型的你的这个创业的机构的这个模式。 对，是的， 嗯，这个坚持到现在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嗯，我们有不到4年的时间了。 哦， 嗯， 那可以说这个就算是 比较稳定 了。 了对对对， 定型了。 对， 这个创业的过程啊，其实就是在最初的时候是最难的。你可能就遇到的困难很多。 对， 这条路走得很艰难的时候，可能觉得它走不通了，就要换一个方向。 对对对，是的， 嗯。最后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么一个角度， 对， 就把它稳定下来了。 对， 过程当然不是说特别的长，但是对于你的这个生活来讲，这个难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时间比较漫长， 对，很慢， 度日如年的感觉。 对对对，是有。 嗯，你有没有想过，就那个时候，我干脆我不干了，我还回归吧，放弃吧。 想过，我有不下100次的想过想放弃， 嗯， 但是相比起我想放弃的这个勇气的话，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就这样放弃了，我会更难受，我会更加遗憾。 嗯，所以你还是咬咬牙往下坚持。 对，一直在坚持。 就这个时候是谁来帮助你去想这些东西，还是说你就是哎呀自己去想办法，自己去给自己解释，给自己去开解，然后从里边走出来的？你会用什么方式来去怎么说呢？给你自己减压吧。 我啊， 嗯， 我觉得前几年的时候，我会以运动的方式， 运动， 对， 哦， 运动的方式去减压， 嗯嗯，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想明白吧，我觉得自己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嗯， 其实大家劝你啊，或者怎么样去开导你，其实我觉得如果自己想不通的话，没有用的， 嗯， 对，所以你自己去把自己的心态摆好了，调整好了， 嗯， 我觉得再去做事情，那就是没有问题的， 也会这个就是。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角度， 对对对， 找到自己的方向， 对对对， 自己在那儿想通了， 对，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对对对 方式， 是这样的。 嗯，可以说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是又艰苦，也可能有的时候是挺累心的啊。 对， 这个能坚持下来也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有好多年轻的创业者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你比如说你可能也会接触很多啊， 对对对， 就是和你一样的朋友， 对， 你觉得是最终选择了放弃的人多呢，还是选择了坚持下来的人多？ 我觉得因为我身边起初的时候有很多的就是像我们同龄的同学也好，或者差不多这种同龄的人，过多的是放弃吧， 有放弃的要比坚持的 多 对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在你同期开始创业的时候， 对 啊，有100个这样的朋友， 对对对对， 能走到现在4-5年以后，真正能够定型下来啊，成为比较稳定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模式里边，可能有10%能坚持下来就不容易。 对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